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好，11月30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啊，又同大家见面。咁今日呢我哋讲嘅呢就係主要就係话琴日星期日香港呢就两单好重大嘅教育事件。咁香港大学嗰个叫救生返嚟表态呢，即係拒绝李国章任校委会主席呢，就持续咗一段时间㗎啦。咁一般成即係結果都大概都係之前可以預料得到，就因為呢就係去得返香港大學啊嘅舊生都基本上都係諗住護校，係咪護校梗係希望唔好俾李國章帶有個仇恨咁啊，或者有政治目的亦走入咗香港大學。咁睇下個事情發展點啦，即係話懸空咗呢個港大校委會主席都一段時間啦，寧願懸空點解都唔啊点解都唔霸王硬上弓呢？咁即係话其实就有政治考虑。以梁振英嘅做法呢，一般亦唔理会啊，佢要显示自己嗰种强政例子，你越反对佢越執行呢种咁嘅方式呢，咁理论上佢应该已经委任咗李国章，因为已经一直都唔系秘密嚟㗎啦。你委任李国章入去做校委嘅时候都已经系一个写好嘅剧本，就搵佢諗住接呢、这个啊即系接呢个位嘅。啊，咁你跟住啊，金刀啊，梁志雄佢夠期啦，咁要离开嘅，咁之前揾佢入个热身就做呢个校委，实际上佢喺度已经，你见到佢嘅姿态，嗰种霸王方式已经开始喺度，其实已经系一个佢系主席，佢系中心，咁围住佢嗰班小鬼，你只有好炸咁嘅人啦吓，纪文凤啊，佢哋嗰炸咁人已经围住喺度作恶紧，咁即系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卢重茂啊，纪文凤啊，即系廖长江啊，嗱呢啲全部都系配合李国章入去做主席，而梁振英委任入去打进去，我哋所谓共产党叫打进去，拉出来，将你嗰啲同我唔啱嘅拉出嚟，然之后将自己人先打进去，系咪就专政一个港大校委会，用校委会嘅最高权力嚟左右架空咗啊校长同人事任命资源分配，咁变咗可以全权征服港大。咁呢个基本上系同当年1958年反右运动第一步要占领嘅就系要一个北京大学一样。咁渐渐呢由于升迁嘅问题啊，资源嘅问题啊，人事嘅问题啊，升降嘅问题啊，咁令到就所谓嘅堂堂正正嘅学者就唔存在㗎啦。剩返嘅剩返贴贴服服啊听话嘅啊搵两餐嘅啊学棍文猫咁。嗱，整套计划系咁样嘅。咁呢个就有待发展啦。即系话依家时候似乎梁振英想霸王硬上弓，有股势力令到佢唔霸王硬上弓字。而佢又唔妥协，我宁愿咪丢空佢囉。丢空佢我都唔搵嚟。咁即系话有变数。有变数就睇下港大嘅救生为自己嘅母校几花力啦。港大超过100年创校，理论上基本上香港各阶层嘅 cream 啊，所谓嘅最优秀啊，执掌权力嗰群都系香港大学毕业嘅。香港大学培养咗你，成为咗香港嘅啊受保护嘅精英，唔可以话一生富贵，但系必然过去100年以嚟，一港大毕业必然系两餐无忧。咁港大培养你出嚟，今日。火烧少林寺啦，系嘛？大祸临头，究竟你肯为港大付出几多呢？咁呢就视乎睇下嗰啲百年教育培养出嚟嘅香港传统精英，究竟对今次事件嘅判断同能够攞得出几多出嚟，向梁振英说不，向李国章说不啦。咁李国章，你见到佢越嚟越有一种脱离咗一般学者嘅一种眼神，开始邪恶嘅 feel 出现咗。你佢最近嗰种反应对事物嘅啊，我做唔做主席？哦、啊，你问叶建源啦，嗰啲咧，即系嗰种晦气啊、怨愤啊，系嘛？觉得自己啊系一族精英中嘅精英啊， 血统又好，学历又高，辈分又大，系嘛？但系问题，你班人就吱吱啫啫吓。但系问题，佢对港大嘅怨恨，而将一个有怨恨嘅人，或者港大师生都工作人员职员都唔欢迎嘅人，摆入港大做校委主席，究竟嘅背后含义系乜嘢呢？照计你用人，我哋一般用人都唔会用呢种方式去用一个人，同成个部门啊，我哋做主管嘅人都唔会。委任一个主管喺个部门，成个部门同佢系唔啱嘅，同佢唔啱嘅，一个方法就系你清洗个部门咯，揾佢入嚟，目的就要清洗个部门。同当年董建华揾阿田北辰入去呢个啊九铁度做主席，就因为目的要对付杨启贤呢个高官退休俱乐部啊嘛，系咪个目的系咁啊？所以佢下下都监管，下下都同啊要睇住，即系当睇贼咁睇住杨启贤啊嘛。所以当杨启贤话喂我哋系朋友嘅时候，即刻记者招待会话喂我哋从来唔系朋友。你谂下喺啲公众场用呢种方式，就因为董建华揾佢入去嘅时候，个目的就系用主席身份睇住个 CEO 啊嘛。咁依家李国章入去明显好明显啦，就系话佢背后就有个叫梁振英揾佢入去啊香港大学个目的就要睇化呢个所谓嘅啊法律学院啊其他知识分子啊点样去阻碍啊。呢、这个土共施政㗎嘛。咁呢个呢既然咁样嘅政治目的咁清晰，又搵一班小鬼陪住呢、这个啊李国章入局嘅，咁即係话佢志在必得去推行梁振英嘅专政㗎嘛。咁梁振英对外亦讲啦，啊根据目前条例呢啊特首系必然成为所有大学嘅后监，所以佢继续做落去啦。表面上好似好尊重法律，系咪？尊重条例，尊重传统嘅礼啊，所谓呢、这个唔系佢定定嘅，呢、这个殖民地时代定定嘅啦嘛。但系佢一方面就攞咗呢个权力，但系佢又宣布唔再出席任何大学毕业典礼噃。佢冇留意到，其实根据呢个传统，港督或者依家特首吓出任大学嘅啊嘅校监。是一个传统，呢个是权力。但是掉返转出席毕业典礼亦是你的义务。嗱梁振英的问题就是这样，权力要用尽，但是个责任他尽量卸得就卸。你为什么要不出席，既然你是校监，既然你尊重传统，既然条例仍在这里，为什么你就拿了校监的职位不放，但是出席毕业典礼的行为你不做呢？因为没有一个大学毕业典礼都向他显示唔欢迎啊嘛，系嘛，香啊，跟住又开黄伞啊嘛，跟住又向佢唔向佢鞠躬啊，用个背脊向住佢向公众鞠躬啊嘛，系嘛，见到咁多示威抗议，唉，情绪点会唔受影响？既然你唔欢迎我，我唔嚟啦。喂，唔系你中意嚟就嚟，中意唔嚟就唔嚟，因为你唔好做呢个位，做呢个位，我成日咁讲，权力同责任其实系一体两面嚟嘅，攞咗权力就攞埋责任。掉返转尽准确啲讲，中国历史叫官员叫做职官，应该话先有责任再赋予你权力。权力系令你做好责任嘅工具，你唔系权力嘅主人，你亦唔应该用权力啊作为你唯一嘅啊工具，嗰、那个系你做好你责任嘅工具。所以如果你攞咗校监嘅身份，你又唔肯出席毕业典礼，就因为所有嘅大学生都鄙视你啊，示威嘘你，质询你，围堵你，系嘛？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觉得大学校园政治化，但系最政治化系你本身啊嘛？嗱，呢个就分得好清楚噶啦。既然有目的地，首先要向呢、这个啊大学界开刀，大学界开刀就揾最老牌嘅大学开刀，呢、这个就去殖化嘅最具体行为啊。因为最殖民地 colonial 嘅系咩啫？咪港大咯，由建筑啦，由仪式啦，由佢哋嗰种态度啦，嗰傲慢啦，全部都殖民地时代遗留落嚟嘅，系嘛？你与其话去殖化，咁咪即系先踩平港大先咯。嗱、啊，用一个咁样部署揾李国章。而李国章呢种失意人，嗱，佢被迫辞职教育局局长，佢认为非战之罪啊，咁所以变咗佢一直有个怨恨地啊，想呢个卷土重来，大显身手。咁啊，梁锦松都系咁啦，啊，罗范招芬系咁啦，董建华你睇几廿岁七啊几岁人老人家，含儿弄孙，仲指指点点，每次见到佢嘅样，你觉得，唉，你放过香港，积啲阴德啦，有仔有孙，咁大棚家族。但系佢都要出嚟，点解啊？含恨咯，点解含恨啊？ 非戰之罪都腳痛，係咪？揾咗個曾蔭權呢啲咁樣嘅港英餘孽嚟亂港七年，所以佢覺得要重新將佢嘅政策壯志未酬嘅重新實踐咯。唯有捧啊梁錦松，希望佢能夠貫徹翻佢自己嘅董建華政策咯。係啦，嗱，每個人都係有呢種咁樣嘅背景啊，作為奴隸背負過去係嘛？背負過去就係愚痴。咁人性有貪嗔痴，佢希望喺嗰度跌低，喺嗰度爬翻起，攞翻屬於佢嘅嘢。嗱，呢個就是背景係咁樣。咁但係現時事實咧就係話，港大校委會主席係懸空咗一段時間。可以圓空，即係話有變數，有變數就係寄望港大呢班啊畢業生究竟可以為幾多？因為其他香港人咧，始終覺得港大同佢好遙遠。過去都一間大學嘅年代，而且港大畢業生嗰種啊，覺得自己精英中嘅精英，嗰種傲慢巨傲，佔據住所有嘅啊，即係職位嘅要津、權力嘅要津，咁其他。人覺得唔關我事，嗱當然成件事點可能唔關你事？每件事都關你事啊！由小學三年班嘅 TSA 啊，到呢、這個啊丁屋嘅套丁有罪，全部都關事，點會唔關事？個香港就係咁樣形成。依家開始就見到個政治化，大家都話啊，民主派嘅人啊，或者泛民主啊喜歡民主、西方文明價值嘅人。將所有問成咗政治化，唔係係回歸之後每件事都應該係從政治角度去發展出嚟，因為啊，佢哋一直都想香港回歸，要全權收翻香港嗱、啊，所以變咗咧，跟住落去李國章是否如願能做到呢、這個啊港大校委會主席執行梁振英嘅政治任務啊，移平港大。將港大嗰啲啊各具一方啊跟住喺度啊攞住一份穩定嘅啊收入，然之後喺外邊地阻礙呢個土共施政嘅人咧，逐漸用資源啊升遷其他方面打擊啊，令到全部學者低頭。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可以配合施政。嗱、啊，共產黨好容易諗嘅啫，所有嘢都要配合施政。咁琴日另一個問題就係立法會公聽會。一班小學三年班嘅學生竟然上立法會發言，其實都幾啊，即係破天荒嘅、啊、你見到立法會以前咧，我成日因為工作需要咧，成日聽佢哋啲現場直播嘅，咁嗰班騎呢怪，你知道咧，唉，其實都即係不堪入目嘅，全部都講嘢傻噶。啊，黃定光又喺度做讀呢個回夢心經啊，入咗定嘅禪定啊，咁其他啲人嘅鏡頭影住佢講兩句生悲，哇，走唔切啊！開會嘅時間佢哋最忙噶啦，係嘛？露一露鏡，即刻去廁所，出去接受訪問，飲咖啡，同出邊開會，總之約人約。立法會開會嗰日，你哋去過立法會現場聽講，你就知㗎喇、啊。或者採訪立法會嗰班政治記者應該好熟悉佢哋啲每個議員嗰啲動靜呀，佢啲習慣呀，嗰啲手段呀，唔開會有啲直擺到明唔開，有啲開即刻走，係咪有啲開住呢度呢就搵時間嘅，知道幾時電視台要新聞報告呢，要攞片段返去呢，佢哋講兩句，講到佢即刻縮返出去出面，成班騎騎咧咧，因為個制度出問題，制度出問題自然烏煙瘴氣。咁但係琴日嗰班小朋友就好似幾有文有路噃。嗱 ，TSA 係乜嘢呢 t s a 就係話小三喺學校做一個叫評核，根據教育官僚嚟講咧，佢只係想攞評核呢個學生嘅程度作為釐定教育政策嘅一個啊數據同指標嚇。咁、啊、咧，但係好多家長 feel 到。佢 TSA 嘅操練已經去到咧，本來已經繁重嘅功課，再加埋 TSA 嘅操練咧，已經佔據曬係個小學生嗰啲咁嘅幾歲嘅年紀嘅小朋友係冇辦法嘅休息唔夠時間，所以一家大細一齊去做功課，一齊操 TSA， 咁一個小朋友讀書就全家總動員，咁嗰兩個啊24孝父母啊一生兒女債嗰啲啊，咁啊發覺疲不應命，喺咁嘅情況之下。發覺喂 ，TSC 根本冇意義，不斷咁砌嗰啲做咩呢？咁政府揾班教育專家嚟啦。咁教育專家就話：喂，就算我哋唔叫 TSC， 都會有種另一種事㗎啦。評定呢個香港小朋友嘅進度同佢哋嘅能力，作為教育政策參考。就算我唔叫 TSC， 我叫 AAA 一樣嘅啫喎，叫 BBB， 叫 WWW。 都有一事㗎喇喎。所以佢就覺得喂你冇辦法避免一種叫做評核學生水準嘅制度，佢哋叫試，你只要叫試就有試㗎喇，係咪？考牌又考牌試，鋼琴逐級就逐級試，樂你分三種，係咪？歷史又歷史啊，跟住又唔知咩啊，理論有咩理論？喂，冇辦法㗎喎、哦，凡專業就專業試，係咪？律師、醫生、會計，全部一大扎唔同類型嘅試，一生都要面對試。呢啲就教育專家啲態度同講嘢方式啦。人生本來就係考緊試啦，你見工咪考試咯，升職咪見 board 咯，係咪？你追女仔都系考试嚟嘅喎，啊，人人都系考紧试，所以根本就唔应该惧怕考试，而系个考试里边有被扭曲，即系执行嘅问题啫，试系冇问题嘅。好啦，讲起嗰个退休嘅公务员孙公孙明阳咧，佢以前就系、是、呢、這个政策，其实佢做教育局局长时候啊留低嘅。对于佢自己留低嘅政策，佢又点睇咧？佢就認為最近佢就撰文，佢話其實 TSA 其實有存在價值嘅，只不過啲小學校長太要面啦，因為你關學校啲學生評定咩分，我關咩分，佢關咩分，喂你話唔重要喎、啊，喂大佬你哋教育處教處會派官員嚟嘅、啊，我哋校長副校長要見你哋嘅、啊，你點會唔重視個分數啊？我間學校67啊。靓市间学校83，咁你话有冇咩指标？有咩招标啊？你觉得？总之我个理解83高级啊，67咧就系咁咯。咁我有冇压力？点会冇压力啊？咁教育界一直传紧嘅啦，传紧嘅就系话，其实香港嘅出生率咧个时间表你睇到嘅，其实系有需要杀校嘅。我哋上一辈，我做小朋友嘅年代，家家户户，我屋企六兄弟姊妹，属于少噶啦。我哋隔篱邻舍都系10个、8个、9个、12个，有啲唔知几多个，生生下夭折咗一个，有啲又话发觉送一个俾唔知边个亲戚。究竟我问啲同学，究竟你排第几？佢哋有啲答唔出嘅。我话排第几都答唔出，点会啊？咁有几多哥哥姐姐？咁啊数下数下，计唔计唔喺度嗰啲先？计唔计又俾人嗰啲先？跟住阿妈话咧，本来应该系有个二哥俾咗人嘅，系啦。嗰、那个年代好多出生好多，但系近住一段时间，你知道啦，实际香港情况。嗱，各位听众，你问下你自己，问下你身边嘅亲人，睇下你同事几多人系唔结婚，结咗婚点解唔生小朋友，生最多生一个。嗱，正确嘅啊，即系所谓嘅唔系正确嘅，用正确唔系几好吓，即系维持嗰个人数嘅出生率，应该系每对夫妻生 2.1 个。啊，两个生两个本来正确嘅，因为个点一咧在于有夭折啊、病啊、意外啊、中途死亡嗰啲啦，所以一个建即系一个正常嘅或者一个啊一般嘅计算方法就系话我哋嘅出生率应该系每对夫妇系生 2.1 个婴B B， 咁实际香港得 0.7 几嘅咋，即系话每对夫妻系生 0.7 个 B B 嘅啫，即系同实际 2.1 争好远嘅，呢个系全世界出生率最低嘅三大地方之一，一个系香港，一个系台湾，一个系日本啊。喺咁嘅情况之下，起好咗个学校，咪开始有机会濒临唔够学生咯。咁招唔够生，开始就有所谓杀校嘅需要啦。呢个系一直喺教育工作者咧系存咗好耐嘅危机。究竟呢种 TSA 系唔系作为教处将来杀校其中嘅依据咧？如果我间学校67分平均嘅，年年都系噶啦，咁啊 lens 间隔篱间小学就系、是、啊。83分，咁如果两个只能够活得过嘅时候，咁教处应该 cut 边间学校呢？咁喂，梗系 cut 我间啦。咁校长你话佢紧张，用孙明阳嘅说法，佢哋要面啫，好似又唔止系面噃，生死存亡嘅考虑嚟嘅。大家教育界睇到嘅，点解城大要将佢嗰啲其他啲私人产业准备上市啊，卖俾集团啊？佢睇到个失生率嗰个潮到过咗度噶啦。政府资助嗰部分唔甘心钱嘅，钱嘅佢自己会政府拨款啊，使几多？喂，我自己嗰边咧，副学士嗰边啊，或者其他嗰啲 MBA 啊、EMBA 嗰边点咧？收生会唔够噶啦？点解啊？因为小学生收生唔够，到中学生收生唔够，跟住到大学收生唔够，本科大学一定唔会唔够，但系问题。填满咗本科大学之后，我哋自己要攞嚟揾紧水果诈骗嗰扎学店啊，嗰扎骗局咁点搞啊？ 嗰啲 MBA 啊、EMBA 啊、副學士啊、乜鬼嘢 high deep 啊，唔知咩古靈精怪各大類嗰啲，喂，嗰啲學生揾俾好高學費啊，但係就係揾個冇鬼用嘅學位嗰啲啊，唔係學位啊，嗰、那個副學士唔係學位嚟添。嗰啲係董建華時代嘅騙局點算？所以佢快啲盡快甩手咯。呢個係普遍教育界大家都計緊數嘅時候嚟㗎啦。咁即係話小學校長嘅壓力係來自咩呢？佢一定好緊張自己個校內 TSA 嘅分數。咁 TSA 分數要重視嘅時候，咪操咯。就好似中國好重視奧運金牌，咁你咪自細揾啲細小朋友咯，各省各市咪挑選精英入國家隊咯，跟住咪每日練咯。你見過幾多嗰啲所謂攞金牌嘅運動員講啲血淚史啊？跳水嘅話真係日日跳咯，跳幾多啊？朝頭早咪八點跳到六，晏晝六點咯。咁一幾時休息啊？佢話一年365日都冇休息嘅咯。跟住屋企有人辦喪事都唔可以去最後見一面，點解？因為國家隊啊嘛，你為國爭光啊嘛，你要攞金牌啊嘛。咁我係咁操練㗎喇，你重視，當你重視就要操練。嗱，呢個真係其實一個大家都苦嘅一個地獄道嘅輪迴方法啦。家長苦，學生苦，跟住校長苦，負責嗰啲老師苦。點解呀？大家都有個數據出嚟。咁呢個數據有咩咁重要呢？教處資官員就話唔重要㗎，其實我攞嚟用㗎咋嘛，我攞嚟睇㗎咋嘛，我嚟釐定一個小三啲人嘅程度去到邊度，邊間學校嘅人去到邊度咋嘛。嗱，但係問題有一個市就有分數，有分數就有先後次序，有次序就大有壓力。咁你學校有壓力，教師有壓力，家長有壓力，咁學生咪苦咗班小朋友囉。其實最根源問題喺邊度呢？嗱，今次你話搞到好似準備有罷課行動或者點點點狀更激烈啲，梁振英政府一上場已經搞咗一個叫做國民教育，就令到180,000家長抬住嬰兒車、奶樽、尿片圍堵成個政府總部，導致到佢上任第一個政策就已經即刻要落馬先，就係、是、國民教育，因為佢已經霸王硬上弓，將所有呢啲咁嘅國民教育嘅資料啦。啊！嗰啲教材咧已經分發到各大學校，啲教師個休息室已經全部有曬噶啦。但係問題由於180,000家長嘅憤怒，所以佢就暫停，用其他方式滲入去啊，帶你嗰啲廉價團啊，參觀乜鬼嘢國內嗰啲唔知咩學校啊，啊跟住啲咩軍人嘅咩軍營活動啊，啊嗰啲訪問團啊，去上海啊，去北京啊，嗱嗰啲重箭滲入去，或者喺其他地滲入去，但係問題正式國家個名稱始終擺唔到上台，個原因喺邊度？就係、是、你個反應太強烈。嗱呢、這個就一視乎一切啊，中共力創黨以嚟嘅所有手法。蝦弱嘅遇到頑強反過先騰一騰，所有嘢係權宜之計，再自己再撲殺過嚟。嗱，我哋睇翻成個呢、這個啊家長同教育官員嘅矛盾喺邊咧？我哋從前因後果角度睇，最根源上邊嘅矛盾就係在於教育官僚嘅仔女基本上咧都係留學英國。因为佢哋嘅制度呢，凡亲公务员呢，呢、这个子女在英国受教育系免费嘅，仲有两套来回机票。啊，个仔女唔用就父母可以攞嚟用去过去英国探佢。如果个仔女唔肯飞过嚟探你呢，就你可以坐嗰套机票去嗰边探佢。咁基本上就系免费。喺呢种制度之下，原一直以嚟公务员啲儿女都尽量啊就喺英國嗰邊留學讀中學㗎啦，啊受教育㗎啦。你問下林鄭月娥，啊你問下呢個曾蔭權，你莫查下任何嘅，應該話任何嘅公務員都盡量會使用呢項嘅福利。嗱、啊，呢種傳統同制度令到佢嘅兒女咧，就係、是、留喺英國度受教育，而佢哋制定嘅政策咧，就俾你嘅兒女去享受喎。如果你有任何異議咧，佢就話俾你聽，佢哋係專家，你唔係喎。佢哋係會比你更懂啊，教育你嘅子女。嗱、啊，呢、這個就令到父母冇辦法服氣啦。根據呢、這個啊弗利文嘅講法，喂，你呢個教育官僚點會及得我作為父母嘅對仔女嘅關心呢？你話俾我聽，放心啦，我會幫你教好你嘅仔女㗎啦。嚇、啊！ 我点可以放心呢？你话我锡你个仔女嘅，够唔够我锡呢？够唔够我父母本人锡呢？佢话我哋专业。嗱，交互官僚就系咁，你给予咗佢一个权力，给予咗佢资源，佢一定要做啲嘢出嚟。就好似啱啱 Facebook 见到阿崔医生写一段啊说话，话喂 TSA 一定要继续落去嘅，冇用嘅，但系会继续。点解？佢一条食物链嚟嘅，已经好多人赖住呢条食物链生存嘅啦。咁 TSA 冇咗，咪嗰条食物链咪冇咗咯。咁教育官僚唔搞一啲新嘢，嗱，好似即系教改一样，教改嗰次导致到罗范招芬同李国章落台嗰次教改，就系、是、教育官僚同教育工作者工会嘅大决战。嗰次决战就工会赢咗，所以李国章同罗范非常怨恨，好怨恨呢、這个啊所谓教育工会。佢唔认为佢自己有做任何违心之事，但系非战之罪，只不过系因为教改影响咗教育工作者嘅福利啊，同佢哋嘅稳定。佢哋翻工放工本来好舒服，你突然要佢又唔知考语文试啊，又唔知改乜嘢啊，要做咩行政啊，又要勾停啊，又话唔知点唔知点，你搞到佢哋全部发觉咧精神崩溃。喺咁嘅情况之下，个大会战开始，最后官僚输咗，但系官僚唔会停止唔做嘢噶，你总有啲嘢要做噶。咁即系话你喐咗教育工作者嘅工会，佢有个庞大工会，由司徒华个时期已经建立咗，嗰次为咗呢个就系、是。文凭教师嘅啊加薪问题啦，同学位教师之间嗰个问题啦，咁嗰个问题成立咗之后，开始发觉原来凝聚咗工会嘅力量，可以争取到教育工作者应有嘅利益。但系我哋要明白，官员系傲慢嘅，咁呢个咧就同历史有关。官僚佢觉得佢既然受得人工，你睇下呢香港大学。陈文敏事件突然间跑过呢个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嘅条奇呢怪，大陆个学者讲佢自己点样唔知咩值咩个，佢啲论文点样被引用几多次，系嘛？佢应该唔知劲过陈文敏几多？喂，全部教育学院嗰班教育者有多时候佢会系巨傲嘅啊，官僚佢觉得自己系高级嘅，教育工作者系佢睇唔起嘅。是你应该睇佢制定政策之下執行佢嘅睇法嘅人，而佢自己嘅子女就唔喺呢个系统里面啊学习同生活嘅。咁变咗呢，通常呢种会战之下呢，苦咗嘅就係学生同家长。所以今次教育官僚就好精啦，係咪？佢用个方式唔再系針對住啊教育工作者，即係唔系教师，咁佢針對住咗班学生，咁而证明自己嘅存在价值。究竟佢攞呢啲 TSA 最后个数据有啲咩用？教育工作者就好恐惧，作为杀校个标准，同埋以后杀校，如果杀校个标准佢已经系个权喺佢度，再用杀校嘅取舍作为威逼你实行国民教育嘅手段，咁变咗就你好似以后就成为咗佢哋嘅附庸咁样啦。咁呢个就令到教育工作者好不安嘅原因。咁但系问题，无论安与不安，最后受苦嘅。就一定系嘅学生，依家由本来嘅大学生去到呢个中学生啊，中学生去到小学生，即系话其实成个覆巢之下无完卵。由港大事件到 TSA 事件，你见到一个事实就系话，回归之后已经开始从教育里边去谂啦，由董建华嘅母语教学开始，到后来发展成李国章、罗范嘅落台，到呢家位李国章入港大要征服港大，再由小学生开始唔俾你有宁静嘅啊一个所谓愉快嘅童年，即係话教育已经系产业嚟啦，一个系维稳嘅产业，一个系帮助啊协助特区政府施政或者土共施政嘅一个手段嘅场所，就唔系纯粹系一个教育。嗱，我哋返嚟再讲下点解教育嗰个官员唔敢喺立法会里面讲教育嘅真正目的系咩呢？有几难答呢？系咪？教育嘅目的系咩？点解你作为教育嘅官僚唔可以慷慨陈词啊？话俾香港市民听，你哋嘅任务系乜嘢呢？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继续 TSA 嘅啊家长官僚大决战。